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总统巴沙尔·阿萨德17号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复电。电文指出，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光荣的纠正运动46周年之际，金正恩同志和朝鲜政府发来了贺电，对此表示感谢，并祝愿金正恩同志健康幸福，朝鲜人民取得更大的进步与繁荣。